对话中西四百年，再问生存与毁灭。3月20日，北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欣怡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密保就小船，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往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哥这么一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逗哏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孤论八大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小林，我是尚远。说到侯宝林，就必须提到郭启儒、郭全宝。哎，这二位郭先生跟侯先生多年的搭档了。郭全宝和侯宝林两个人在青少年时代就认识，就是很好的伙伴。上世纪50年代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之后，两个人呢也是常有合作。郭启儒先生退出舞台之后，邵郭爷也就是郭全宝先生就更多的和侯先生一起登台演出了，还留下了大量的影像资料。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呢，是侯先生逗哏为主，郭全宝先生捧哏为主。那么下面要听的这段传统相声捉放曹正好倒过来，是郭全宝先生逗哏，侯宝林先生捧哏，这个版本也非常的珍贵，请您欣赏这段捉放曹。 您是说相声啊？ 哎，说相声。 我倒是挺好奇您这个。 哦，您喜欢听相声啊？ 哎， 对， 不但喜欢听也喜欢说。 哦，那好极了。 有时候也说， 咱们一块说。 还不但说呀， 啊， 有时候也唱。 您也喜欢唱？ 哎，你们这不是讲究说唱吗？ 对，说学逗唱。 就是， 嗯， 我唱上还很好。 是啊。 嗯，嗓子好啊。 您唱什么呀？ 我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唱这个。哎，这架势。 哦，炊事员。 炊事员干的。 哎，您这不是端着笼屉呢吗？ 我端着馒头就过来了。 哎，那您这什么叫这个呀？ 这就是大架子花脸，知道吗？ 唱花脸呢、啊哎、 花面。 啊。 大花脸呢、啊、 哪 经常的在台上唱。 这 啊。 您呢？ 哎。 哪路戏啊？ 哪路戏咱都唱。这里的都是戏，会的多。 啊，这肚子里全是戏。 哎，这里都是戏。 呵， 你看我走道我都不敢低头。 为什么？ 一低头我那戏出来怎么办呢？ 怕掉出来。 会的多呀。 看这意思，明儿得带个龙头。 哎，带龙头干嘛？ 要不掉一试您呢吗？ 这怎么说话？ 什么呢？那戏有往出掉的吗？ 就是会的太多，都顶到这儿了，知道吗？ 哦，这会的多的人都得顶到这儿。我看那大概是吃的多。 没听说 啊， 会的多， 四碗稀饭六馒头，那就顶这儿 了。我成饭桶了呀、啊！你这 艺术没有顶住的。 告诉你说，咱们在台上唱，竟跟名演员一起唱。啊， 您唱京戏， 京戏 大花脸， 哎，京戏大花脸， 跟谁唱过？ 跟那谁，梅老板知道吗？ 梅老板，您这词太旧了。 怎么了？ 应该说梅先生。 不是梅老板 啊， 梅老板们一起唱。 梅团长。 不是梅老板， 梅院长。 还梅老板吗？ 怎么非得梅老板呢？ 啊，叫梅铺的老板。 哦，就跟那位在一块儿 啊 啊！ 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啊， 夸我呢还， 嗯，你唱的忒好了， 忒好了， 咱俩一块摇煤球去吧， 摇煤球， 什么味儿这是？啊，那叫梅老板呢。 我这儿跟你取笑， 你这开玩笑啊！ 我跟梅兰芳一块儿唱的。 哦，梅院长， 哎，梅院长， 唱得好， 唱得好吧？ 那好嘛， 人所不知好啊。 对， 谁提起来得暗身大指，艺术家。 哦， 哎，跟我一起唱过， 跟梅先生在一块儿唱 过。哎，还不但梅先生，严慧珠知道吧？ 啊，知道。 听说有这么个人吧？ 那当然知道了。 跟我一起合作，我们都唱过。 你们三人在一块儿、 啊？哎，我们三个人唱过。 唱哪出、 啊？哪出？ 嗯。 这个戏一提就得吓你一跳， 我还不至于那么胆小啊！ 纯粹是大块的唱功戏。 什么戏？ 刚才这不介绍，我想刚才介绍，我跟你介绍不是跟梅先生唱吗？ 啊， 刚才我介绍不是说有严慧珠吗？ 啊， 对了，就是唱这出。 是什么戏？ 你不知道？ 你没说，我哪知道啊？ 不是刚才我介绍说跟梅先生， 你刚才说那个摇煤球的。 我跟梅先生跟严慧珠我们一起唱的是二进宫。 二进宫， 哎，文怕进宫，武怕虎斗，知道吗？ 唱功戏、 啊、哎，大块唱功戏呀、啊、 梅兰芳演哪个？ 梅兰芳是那个花脸、拿锤的那个，好极了，人家唱上来的那个腔。 别说了，像话吗？ 够味儿。 是哪够味儿 啊？ 哪够味儿？什么味儿？ 京戏的味儿。 梅兰芳唱大花脸， 怎么了？你瞧不起人家？ 你没听过戏啊？ 我唱过戏，我干嘛没听过戏？ 梅兰芳是唱青衣的四大名旦之一， 那是比不了了 啊， 比不了，绝了。 那为什么也端着呢？ 谁呀、啊？谁呀、啊？ 什么叫唱这个呢？ 是啊，我说他跟我一起，我唱这个的，怎么了？我不是告诉你我唱这个的吗？人唱青衣的，你没搞明白。人梅兰芳人唱青衣的你不知道啊？啊，怎么意思？ 对了，大概是我搞乱了。 本来是人唱青衣花衫呢，花旦、 啊。对对，那就对了。 哎， 咱们二位没矛盾， 就是他唱青衣， 青衣 知道吗？他去的那个角色呀、 啊， 就是那个宗教做的那个小媳妇儿，抱着一小孩。 什么叫小媳妇儿 啊？ 李燕飞，李娘娘 啊，李娘娘她不是也媳妇吗？李娘娘啊，抱着那小孩，有个小孩没有吧？ 有啊， 还是的， 那叫幼主啊， 就是抱着幼主嘛。 是老王死了嘛、 啊？ 幼主还没登基呢。 对，就是抱着他。 嗯，对对 啊，他去的是那个娘娘娘， 你去那个？ 哎，我那端龙屉，我怎么还端龙屉？我去那花脸， 大花脸， 把我拿锤， 徐彦昭， 对。 啊， 这是说这戏你还许听过，嗯， 勾紫脸， 紫脸， 对对， 哎，对对， 戴白胡子， 哎，白胡子，白满，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哎，这就对了，那就我们唱过这戏， 不对， 怎么又不对了？ 不对， 怎么又不对？ 不是还有严慧珠呢吗？ 有啊， 他怎么办？ 他怎么？ 他唱哪个？ 他哪个都行 啊， 他好，他那戏路子可更宽了 啊！您别说了， 怎么？ 您不懂 啊？ 严慧珠 啊 是梅兰芳的徒弟， 那假不了，那谁都 是也是学梅派的， 哎 哎，也是唱小媳妇的， 哎，不然 啊， 他唱老生的，你这你可没我知道， 错了， 怎么会 错了？他父亲严菊鹏唱老生， 他父亲严菊鹏是唱老生的， 嗯， 他呢是唱青衣的， 对了， 哦，何三他就不能够反串。他就不许来一出老生戏，嗯，他反串过没有？唱过老生戏没有？ 啊，对， 嗯， 还真反串过。 你瞧， 我听过他让徐州， 还是的， 原文本派。 那么人家那天高兴，人要唱二进宫，这老杨波，你说不行， 你就唱青衣，不许唱老生。 那么大戏可不好唱。 人家那嗓子也好极了，老生的也拿手啊。 反正 原本本派嘛。 唱老生。 哎，我们一起唱的歌儿，你还别半信半疑，纯粹唱的。 你会唱？ 会唱。不会唱那里边那词儿，我都能记住吗？ 二进宫词儿都知道。 你随便点出哪点来，我给你唱两嗓子。你这么一听，你就得，哼，罢了。真是唱这个的啊，有点意思。 您来两句 啊，给你喊两嗓子， 唱那个 哪点好？ 怀抱着， 行啊。你说他不懂吗？他又懂。 谁不懂 啊？戏胡啊，这点 好地方啊， 正在热闹当中。 二黄原版， 仨人绕着唱。 对， 对对对， 来， 怀抱着哈， 怀抱着。 行了，咱们就唱怀抱着这点啊，就打这儿开始啊。 来， 怀抱着啊， 唱两句咱们听。 就这么一张嘴一唱，你就知咱会不会。 好， 怀抱着啊，怀抱着啊，不是， 怎么意思？ 怀抱着不是吗？怀抱着 不 啊， 怀抱着不成，得怀抱之， 落不下。怀抱之啊。娇儿啊，坐在了六平， 来唱。哪儿和哪儿啊？ 这怎么意思你？ 这是什么呀？ 这不刚把腔落下来吗？ 什么呀？这是烧骨技呀！ 啊， 您不是说京戏吗？评戏里边有二进宫吗？ 我记着怀抱着吗？不是 怀抱着，那是怀抱着娇儿啊。这是铜锤 啊。不是啊，没，不是他不是他，我打算给你先介绍那烧骨技，再给你介绍二进宫。 我没想听那个。 您想听的是 您这大花脸。 您不是想听大花脸吗？ 味儿不对了。 那就对了、 啊、 你听着。 行， 怀抱着啊。 嗯， 怀抱着， 改梆子了 啊？不是，他不是这意思 啊， 好像是那调儿，他是 那调儿怎么着？ 怀抱着， 越剧 啊？ 我怎么净这味儿呢？ 怀抱着，怎么样这回？ 哎呀，还真不容易、啊哎、这玩意儿。 我告诉你，没让你这戏多吗？我都怕流出来吗？戏多、 嗯、他会转到这儿来了， 这戏会的太多了、 啊、真能唱。 你要不信咱俩人唱一出， 咱们俩人在这儿唱一出， 借台排演 行吗？ 你可以吗？ 咱们可什么都没有。 哎，咱们就是变装的唱。 变装唱， 嗯， 可以照着台上那么演， 带着一点做派， 带着 身段， 还得打家伙呢。 哦，自备的场面 啊。我唱你打家伙，你唱我打家伙， 也可以吗？ 这么唱习惯吗？ 没什么 啊， 我经常的吊嗓子，也经常走场的， 是吧？那您说唱什么戏？ 我别说呀，我会那么多戏，我说那都不合适。你来啊，你说唱什么我随的，我这怀抱着我都能唱，这还算什么？你想这个，听你的呀， 这一定得唱一出，这玩意有意思。 就是 啊， 您说什么好？ 咱们以花脸为主。 哎，也行， 唱捉放曹怎么样？ 这戏热闹， 咱们不唱后边，咱们先唱公堂这点。 这对 中无限。 哎、 啊、 要唱就得打头声唱， 以花脸为主吗？ 就是吗？ 啊， 打头声唱。 有曹操。 那我来。 您花脸吗？ 我花脸呢。 有陈宫。 陈宫那个老生，你来。 我来。 你来。怎么样？ 还一个小花脸王顺。 那没关系。 嗯， 受累的事儿都教我，我有力气， 分包感觉。 哎，我能来， 行吗？ 咱俩分包感觉。 那行了 啊， 咱俩现在就开始唱。 咱们开始唱。抬抬抬，大大大大大，抬抬大大大大，抬抬大大大大，抬抬。哒哒哒哒哒哒， 身居行李与耶利尼判断冤。 琴， 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 哒哒。 头戴乌纱双翅飘， 哒哒。 黎民百姓落逍遥， 哒哒。 虽然七贫难关晓， 哒哒。 一片丹心报汉朝， 哒哒。 下官， 哒哒。 请陈明公出公台， 哒哒。 我打架啊， 可你让我打家伙，你干嘛还打呀？ 我这一出事你那就得得 啊， 没完了 啊！你不让我打家伙吗？ 不对 啊， 一坐下就没锣了。 哦，坐下了就不打了， 明白了吗？ 嗯，现在、嗯、你还没坐下呢，你 臣为郑某县陈堂，昨日有东台市公文到来，命我化阴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孙登四门大探为见到来，所有所有所有 说话， 我没打架伙呀， 叫三声都不愿意啊。 你叫谁呢？ 我这叫左右，你搭架子。 我不是去这个吗？花脸吗？ 你这一句话 有 我就这么一句 啊， 有 所有 有 伺候了， 拜拜。王顺， 王顺， 哦，这就上王顺了。 哎，回去， 回去，怎么样？ 小花脸呢？ 小花脸 啊哈， 哦，还得叫板。 哎， 啊哈， 抬抬令兵抬， 啊哈， 抬抬令兵抬， 啊哈。 你吃错了药 了，你告诉我叫板的呀？ 光叫板没词儿还行啊？ 怎么这还有词儿啊？ 当然有词儿啊。 什么词儿？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 哦，有这么两句。 哎 啊哈， 抬抬令定抬， 捉拿曹操是禀子太爷吃。 吃饼子干嘛呀？禀报太爷之， 禀报太爷之，参见太爷。 罢了， 罢了就罢了。 他倒和气。 命你捉拿刺客曹操怎么样了？ 你跟我比划什么呀？ 我干嘛呀？ 你这还有词儿呢？ 我这还说什么？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哦，给您道喜。 哎， 这个，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西从何来？ 你老婆给你生个大小子。 什么什么话？这叫， 这不是好事儿吗？ 这跟戏词儿没关系啊。 我这话说的是实话。 什么实话呀？ 那我说什么呀？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哦，这就说这句了。 哎。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又何为真？ 没，这有扇子一个，这不是扇子吗？ 宝剑， 这么点小宝剑。 哎， 有宝剑为证。 呈上来， 太爷观看。 呜，哎呀， 怎么你牙疼啊？ 谁牙疼？ 你本来呜怎么了？你这 这是 喜。 哎呦，看见那个扇子你就这么惊喜啊？ 哎， 要看见拐棍你还不得磕头啊？ 拐棍干嘛用的？这就是那宝剑。 哦，这是宝剑。 这就证明曹操是拿到了。 哦，是是。 待我禀明太师，你等有赏。 小人不愿领赏，您请我吃顿包子就得。 乐， 你吃饼子，我吃包子。 来 哟， 将此苦曹操压上堂来。 曹操没来啊？ 没来哪行啊？ 啊， 你敢去啊？ 你说话呀，曹操 哪儿追？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啊？ 你上哪儿赶去？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 你不是分包赶角吗？现在应该上曹操了， 这就该我了。 哎， 你说话呀！ 将此苦曹操压上堂来。 啊来！啊，不对了，我怎么老不对？ 当然呢， 这不叫板了吗？ 刚才那是小花脸啊， 啊， 这是大花脸了， 大花脸。 哎，将此苦曹操压上堂来， 大老孩 不对， 大老孩 老爷， 来也 叫来也，这又大段唱呢， 怎么这里还有唱啊？ 哎，这一大段唱呢， 是什么词啊？ 中堂日胡须多灾来避祸，有谁知智谋先此望路怒冲冲怒且把地水哎呀过，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啊，就是这个呀。 哎， 这累傻小子呢这。我要是家将王顺，我要打家伙，连完这么一大单唱叫我了，像话吗？我帮你唱，你来这段吧，我来陈功吧。 不，你是唱花脸， 那不管，这就换了我。 不不，咱们这，咱 将此苦曹操压上堂来，换了吧，这个 二爷。 看你来的，看你来的，看你来的，看你来的，看你来的，看你来的，看你来多。 这怎么回事？ 这放炮了。 赤龙潭与虎穴多大？某先此望路怒冲冲，我且把地水呀哎呀过。 打起看你得得看你得得看你得得看一切嘞看一切嘞看， 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来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来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看陈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我来了， 我。你来了，你嚷什么呀你？ 我这三句白唱啊。 吓得我心直蹦，你这， 你怎么老说这句呀？ 啊，那我不说来了， 应该问了。 问什么？ 下面斩定可是刺客曹操？ 老词儿，下面 做好了再问。 下面斩定你可是曹操？ 既知无名，何必动问？ 下面斩定你可是曹操？ 既知无名，何必动问？ 下命斩定你可是曹操？ 是我。 哎呦，又急了，你这脾气可太大了，你 怎么老问这句呀？ 是你就行了。 见了本县，因祸不跪， 还得下跪呢。 嗯， 见了我忙了又。见了本县，你为何不跪？ 牙喷。俺曹某此时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能跪你这小小的县令？ 哈哈，你嫌

一般都是即问之学。 你看这人多谦虚 啊！不是谦虚，不是。 我喜欢跟你们谈话。 是啊。 哎。 哦。 我就是个文人。 哎。你是什么？ 文人。 你是文人。 哎。 哎呀，我还真看不出来。 啊，是啊，我不是没闻过您吗？ 我得让你闻呢，那叫文人墨客。 哎，我就是个文墨人。 哦，文墨人。 嗯、我念过书。 哦，您还念过书？ 哎， 您念的是初小还是高小还是初中、哎？ 你看我这头发都白了，我还念那个？ 那念的什么呀？ 我念的是私学。 哦，私塾 啊，对对对。 哦哦。 开蒙那个。三本小钢架 啊，哪三本书？ 像什么这个，三部文 三啊， 百家经、千家姓， 这不对不对， 不那个那个三部馆儿， 什么三部馆儿啊？那在天津啊。 三眼井， 什么三眼井？不对，我告诉你吧， 啊， 您念的是啊，三部经、百家文， 我这也乱了。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啊，对对对，我念过这个酸字经。 酸字经啊， 啊， 三字经 啊，对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啊，这对了。 开蒙就是三字经。 哦哦哦， 三字经这本书我念喽， 多少日子？ 不到两年。 哎， 差几天，两年，我把这念会了。 哎呦， 这个背通本儿 是啊， 您看咱啊，够聪明的吧啊？ 您可太聪明了， 嗯， 不到两年嘛，就念会了一本《三字经》， 不简单呐！ 啊，感情您是没长毛啊？ 嗯， 您要是长了毛啊， 那我比猴还鬼， 比鸭子还笨。 你这叫怎么说话呀？你这意思我明白，你这叫损人。 没有。 什么叫比鸭子笨呢？像话吗？那鸭子有我笨吗？啊不不，那个鸭，我鸭子没我笨，不，我比鸭子笨。我说你拿这鸭子绕的我是怎么着？ 不是绕的你。两年的时间念一本三字经，你还美呢？ 不到两年，差几天， 那也不怎么样。这是 您呢？ 我 啊， 告诉你，不到一个月我就背通本。 您怎么念呢？ 怎么念呢？ 啊， 人之初，性本善，就这么念呢。 人之初，性本善 啊， 性相近，习相远。 对呀， 狗不叫，性乃迁 啊， 教之道，贵以专 啊。 您这叫数词儿。 数词儿。 哎，我们念这个不这么念。 那你怎么念？ 竖着念完了，横着念。 这三字经还能横着念 啊？人性狗交习，知相不知梦啊。 什么呀这是？ 横着念完了，斜插着念。 行了。 所以他念的日子多。 你全给糟践了，那管什么呀？ 反正这三本书啊， 嗯嗯， 我念了四五年， 嚯， 背通本儿。您别瞧这样 啊啊！ 有人请我教专管， 什么叫专管呢？ 把我给请家去，教个小孩念书。 哦，家庭教员呢？ 对， 谁请的您呢？ 有一家姓窝的， 姓窝， 窝 叫什么？ 窝牛那窝 啊啊啊！ 名字叫窝心。 哎。窝心， 你想不窝心他能请我吗？ 那倒是， 让我上他们家，他家有三个孩子。 哦哦， 让我专教给这三个孩子，这叫专管。 哦，专管 到那儿去，人家跟我谈了几个条件。 什么条件？ 管吃。 哦，管吃 管住。 嗯嗯， 一个月给多少钱？ 哦， 另外有一件条件。 还有什么条件呢？ 得交下一年来 啊。 如果交不下一年来， 嗯， 那算白交，不但白交，要包赔人家的损失。 这是为什么呢？ 人家想这个， 嗯， 你交个半途而废，你走了， 嗯， 再请别的先生从头温书，麻烦。 哦，这么回事。 哎， 那您就交吧。 我交什么呀？ 啊， 我教会三本书，我怎么教？我能教这一年了吗？ 那就别教。 不教、嗯、我哪找事儿做去呀？ 那怎么着？ 我呀先给他对付下来。 对付下来 我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把这一年对付来。 够呛啊。 到那儿去头天开学典礼。 哦哦哦， 三个孩子给圣人牌位磕了三个头、 嗯、 给我磕了三个头、 嗯、 正式给这三个孩子正式上书。 哦， 上课。 是 这仨孩子， 嗯， 一个比一个机灵。 是啊， 不到五天三字经背通本 得， 四天的功夫百家姓念会了。 这就会两本了， 还本千字文。你说怎么教？ 就是 再教我也教不下半年了呀。 用不了， 甭说半年，俩月也教不下来呀。 就是 教钱也白教啊。 嗯， 还得包赔人家损失。 不到一年嘛， 尤其这天千字文这好念呐。 啊， 有辙有韵。 就是 天地元皇，宇宙洪荒。 对， 日月盈泽，尘俗列张。 啊， 哎呀，如果这样的教， 嗯， 没有一个礼拜他们全会了。 哎，那倒是， 我得包赔他的损失。 哎， 我想主意。 想什么主意？ 这千字文里边我往里加词儿。 加词儿？怎么加呀？ 天地元皇底下，宇宙洪荒上边。 啊， 当中间我给加个四五十句废话。 啊， 你想每一句之中要加个四五十句废话，那不就延长时间了？ 对对对，你怎么加呢？嗯， 顶针续麻。 哦， 字头咬着字尾。 哇， 楼上楼的句子。 嗯嗯， 天地元皇接着皇字往前念。 哦，那么黄， 黄道吉日， 日， 日行千里， 里呢？ 理字当然， 然， 人天大暑， 暑， 暑后秋凉， 凉， 凉堂进周， 周， 周主文王， 王， 王子犯法， 嗯，法， 法国铁桥 啊，还有法国铁桥， 什么都往里加， 可好嘛。那桥呢？ 桥上行人， 人， 人生如戏， 戏， 戏法变碗， 还有变戏法的呢， 全有啊。 好，那碗， 碗里有水， 水， 水的柠檬， 蒙， 蒙蒙细雨， 雨， 宇宙洪荒， 这才到这儿啊！ 你想这仨孩子一念，哎呀，这好听哦！ 啊、 哎呀，天地黄黄大地日，日行千里，法国铁桥，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念了好多日子，这孩子 啊。 又黑又瘦，饭也吃不下去了， 损不损？ 窝心来找我来了。 哦， 哎呀，先生，一件事情很奇怪。 嗯， 这三个孩子没上学以前，又白又胖，怎么上了这么几个月学，怎么又黑又瘦啊？啊，我说您不知道，这个压力太大，这个课程太深。 是的， 咱们不能让他们这么大压力，咱们得想办法放放假。 放假 不又延长时间吗？ 你放假不就是礼拜六下午和礼拜日休息一天？ 啊、不，我给这什么地方都放假，什么时间都放假， 什么都放假。 初一十五放假，初一十五这是佛道日，咱不能够念念书 啊， 念书与您家宅不安。 是啊， 哎，这个初二十六敬财神， 嗯， 放两天。 嚯， 这个与您财旺财气不旺， 嗯 嗯， 这个一年二十四个小节气，像什么立春咱们得放假， 嗯， 惊蛰放假，雨水放假，小寒大寒，跟您这么说吧，一年二十四小节气，每节气放两天， 嗯， 这个八节放俩月，五节放仨月，我的生日放一个半月，他师娘的生日放俩月， 你全放假呀？ 就这么一放啊，好容易对到腊月二十三， 真不容易呀、啊。 这可行了， 嗯，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 嗯。 我得回家过年，您给我算账。我心说，哎呀，您可别这么走，您辛苦一年了，您不容易，您把我孩子教的，你看这孩子您啊， 连媳妇变碗都学会了。 他也知道了。 我说您不要鼓励，我说这都是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哎，你还是有学问呢。 什么学问？这不都在三字经里面吗？ 对，离开三字经没词儿。 您可别走，要走是明天走。 为什么呀？ 我给您送送行。 哦， 给我摆上一桌酒席。 嗯， 又给我请了二位陪客，要陪着我吃酒。 请哪二位陪客呀？ 是窝心的一个娇客。 娇客。 一位是大姑爷，一位是二姑爷。陪着我吃酒。 您呐，对您面子可真不小。 什么不小 啊？面子不小。 面子呀。 嗯， 我要挨揍。 哎，要挨揍。 哎，大姑爷是个有学问人，听说是个秀才底子。 哦， 二姑爷练武，你就那个摔跤那宝三知道吗？ 知道， 都摔不过他。 是啊， 有一天两个人走到我们学房门口，那嘀咕，我听见了。 他们嘀咕什么呀？ 二姑爷叫大姑爷， 嗯， 大姐夫，你听听咱们这三个弟弟念书念的怎么样？还是要听一听。天地元皇，好，千字文。 哎， 黄道吉日，黄道吉日，日行千里，发过铁桥。什么叫发过铁桥？大姐夫，我没念过书。您念书的时候有发过桥吗？我念书不但没发过桥，连戏法编碗都没有啊。 就是，哪有这个呀？ 二姑爷借着门缝一看，看见我了。 哦， 哎呀，大姐夫，我瞅他不是教书的。 嗯， 我看他好像说相声那家伙， 得让人家认出来了， 跑这蒙事来了。 嘿， 他不要走吗？ 嗯， 这么办，明儿咱们摆上一桌酒席， 嗯， 咱们哥俩陪着他吃酒。您有学问，您拉个典故，您把他问住，问住之后，一个子儿甭给他，把这行李卷留下，我把他揍一顿。 可是要挨揍啊？ 这不要挨揍吗？ 就是。 第二天。摆好了酒席，给我斟上酒，我拿起酒杯刚要喝，我再一看大姑爷， 嗯， 那个意思就要问我了。我别等他问我， 嗯， 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 对，先揍他们。 嗯，打我可打不过 啊。那怎么着？ 我拉个典故，我问他。 哦，先 我被他给问住，他再问我什么，我答复不上来没关系。 嗯， 君子往来。 对对对， 沉得住气。 啊啊， 我把酒杯放下了，冲大姑爷一抱拳。大姑爷，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大姑爷台前领教一二。大姑爷有学问，说话客气啊，先生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我说其人卖鼠鸡，追而反之。二皇张鼓，秦公怒于当而发之。请示大姑爷，此典故出在这秦始皇也先乎你，这秦始皇也后乎你。 呵，这酸劲儿的。 大姑爷那么大的学问，没答上来。 是啊。 哎呀，先生，这个什么，余下这个学问太浅，一概不知，一概不知。 嘿， 他不知道。 也行了。 我再一看二姑爷 啊， 拜头地去了。 嗯， 面红过耳。那意思我明白。 什么意思呢？ 你可千万别问我。 哦，怎么？ 那是我没有学问呐， 答不上来。 答不上来呀。 那个就别问了。 别问呐。 哎， 他越这样，我越问 啊。 这叫得理不让人， 赶尽杀绝。 请示二姑爷， 嗯， 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二姑爷台前领教于二。二姑爷吓得连整话都说不上来了。那什么，哎，先生有话您说，我都不知道，还没问他就不知道。 什么叫不知道啊？ 我说朱夫子有此九儿，五子在朝廷中，三子堂前孝顺老母，独有一子逃窜在外，至今未归。请示二姑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二姑爷说：“这那什么什么腻不腻的？刚才干您不知道，这还不知道呢，让我给问住了。 行了， 算账，钱拿起来，扛着我那行李卷，我是宝载而归。 您呐， 愣把这俩全蒙下来了。 您还是有学问。 嘿，我有什么学问？ 本来 我就会三本书。 没那事。 是是是， 您问人家大姑爷二姑爷这两个典故那多好啊。 你说我问大姑爷二姑爷这两回事儿 啊， 这不是典故。 不是典故是什么呀？ 这是我的家务事。哎，我拿我家务事考的，他哪知道啊。 你的家务事 啊？ 哎，那你问大姑爷那个奇人卖鼠鸡 啊， 那是怎么是你们家务事 啊？我有一个朋友姓奇。 嗯， 我管他叫奇人。 卖鼠鸡呢？ 卖鼠鸡。 嗯， 我让他卖鼠子去，他偷了我一只鸡，不，奇人卖鼠鸡。 哦，卖鼠子偷鸡呀、 啊？哎， 追而反之。 我知道来了，我知道我追回来。哎，你偷鸡干嘛？追而反之。 那二黄争骨。 我们家有两条狗，一个叫大黄，一个叫二黄。两条狗争那块鸡骨头，二黄争骨。 那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倒水的老秦，我管他叫秦公。 嗯， 给我们家来倒水，挡住他了。秦公怒，秦公恼了，一旦而发之。 啊， 撸下扁担给狗一扁担，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哦，扁担打狗。 嘿、哎、 那也不对呀、啊。 怎么不对呀、啊？ 您这里边还有秦始皇呢， 啊，有秦始皇 不就是焚书坑儒那秦始皇 吗？嗯，不是那秦始皇。 那哪个？ 我们家的秦始皇。 哎，你们家哪有叫秦始皇的？ 我嫂子娘家不姓秦吗？ 啊， 这不叫秦氏吗？ 那那皇呢？ 他那年我嫂子不得黄病来着吗？ 啊， 这不叫秦始皇吗？ 这么个秦始皇 啊！哎， 那以先乎以后乎呢？ 是啊，我问大姑爷，这扁担打狗这回事儿，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前呢，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后啊？他哪知道我呀？ 可是您问二姑老爷这个典故，这可太深了 啊！不不不不，这也不是典故，也是我家务事。 也能家务事 啊？ 朱夫子 啊 啊，朱喜朱夫子，你们家 不不。不是你圣人门徒那位朱夫子。 那哪朱夫子？ 我们家的朱夫子。 你们家哪是朱夫子？ 我们家养活一口老母猪。 嗯， 我竟喂着夫子，这叫朱夫子。 哦，猪吃夫子。 嘿嘿， 那有子九儿。 有一年夏里，我小猪九个都是公的，有此九儿。 五子在朝尽忠， 我小猪卖个国家了，卖谁谁不宰呀、啊？五子在朝尽忠。 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还有三小猪在老母猪跟前啊啃啃养养。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那年呢、啊、炸了圈了，跑出一口小猪去。 是啊， 独有一子逃窜在外，至今未归，到而今也没回来。我是问二姑爷，哎，我那口猪跑哪儿去了？你想他哪知道啊？那个， 哎，那他要知道呢， 那我叫他赔我那口猪啊。 赔猪啊。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六玉腐，六玉肚，六玉骨，六玉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菇。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哦，怎么才来呀、啊？人听相声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传统相声朱夫子，表演者是京派相声大家王世臣、赵世忠二位。今天的空中小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空中小林明天早上6:30到7:30，尚远和您再见。